都这么使。我当初使这个呢，我不按这个玉皇后这个四句散板唱，我唱呢当初是唱那个过关见娘那番儿，就是那个就是四郎探母啊，杨四郎见着那个佘太君了，那个一见娇儿泪满腮，就那个把那个调儿改成他卖菜，一见娇儿泪满腮，哎，一见娇儿啊泪满腮。就用什么呢？担起挑子去卖菜，还是怀来折？担起挑子啊，去卖菜。后边呢，再卖这菜呢，就唱那个流水了，流水板了，就是那个佘太君冲这个杨四郎说。点点珠泪洒下来，沙滩会一成败。我唱了，我小李多奎唱啊，您听听啊，小李多奎啊，像不像？您听啊，李多奎，点珠泪啊。如果您听着不像啊，我学的不像，这不是录好了音了吗？你在家听去，听着只要听着不像李多奎，你把收音机砸了。你把半导体摔了，不算你不对，啊！我绝不挠你，啊！别摔，别砸，准不像，能像得了吗？嗯，李德奎能耐我没学好，李德奎的毛病我会，爱闭眼，爱晃脑袋，就闭眼砸夯那我把他那不那点我会了，人家好地方我一点没记住。就是见着杨四郎了吗？佘太君见杨四郎，点点珠泪洒下来，这番啊，听着，我按照那么唱不好，绝对对不了啊。 点点珠泪洒下来，沙滩会一场败，直杀的杨家好不悲哀。二大哥提宋王唱起来词怀，二哥断剑下是名扑阳台，二三哥骂他是如泥块，我的儿你失落翻旁一时无再未曾回来，为我儿无敌吧心情改，待发修行出去在舞台，而六弟镇守三关挂了帅，最后叹而七弟他背叛哄他绑在八角树上，一间乱箭算是十五堂卖。娘子说我的儿啊金不啊在娘的儿啊， 这李多奎的毛病。 我这卖菜还是这 调，还是这流水板。就不是点点珠泪洒下来了，就是尊生列位听明白，也还是这个、 尊生列位细听啊， 可听开怀。然后我把词儿先说，你们先听着啊。我尊生列位听开怀，我这儿卖是青菜，听我把菜名细说明白。这倭瓜虽个儿大，不能切着卖。第二是西葫芦，二西葫没羊肉，无法安排。第三是撇咧，三撇咧拌着是碟儿凉菜，水萝卜了，小婴儿嫩水萝卜，掐头去尾剥下皮儿来。唯有这黄瓜它是绿色，老了苦了你赶紧送回来。还有那芹菜韭菜大白菜，最好吃是大茄子，你买在家去，咔嚓一刀一刀一刀，刀刀无血，把它切开，外紫里白。要换了，一早晨无人来买，这买是烙腔啊，就这儿买，就这儿啊，咱们唱诗就这儿啊，点点珠跟那一样，折也一样啊，